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弗兰德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 今天的弗兰德表情出奇的严肃，他走到众人面前，首先为站在最前面的戴沐白整理了一下衣襟，然后才看向七人。 孩子们，对于你们来说，这将是毕业前的最后一战。坦白说，能培养出你们这些天才，我感到很荣幸，也很骄傲。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史莱克学院无法一直帮助你们成长，未来的路都要依靠你们自己去走。以前我说过，拿不到冠军就不让你们毕业，那不过是一句戏言，你们不用当真。现在我要对你们说的是，无论胜负，你们都是我的骄傲，也都是我的孩子。我绝不允许你们任何一个人在这最后一场比赛中出现伤亡的情况。冠军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自身。我要的不是胜利的结果，而是你们平安归来。好了，我就说这么多。 老师，你的眼睛怎么红了？ 有沙子。 弗兰德连忙转过身去。作为院长，这些孩子们每一天的努力他都看在眼里。他当然知道，史莱克七怪这么努力的比赛，并不只是为了锻炼自己，更是为了在毕业前给史莱克学院带来一份巨大的荣誉。正像他自己所说的，史莱克七怪每一个人都像他的孩子一样。到了这最后的决赛，弗兰德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在他心中，金钱固然重要，但再多的金钱也无法换取面前这七个小怪物。 弗兰德院长，人家都是替参赛学员鼓劲儿，您这不是给我们泄劲儿吗？您放心吧，我们还都舍不得死，更何况还有那令我们垂涎欲滴的三块魂骨呢。 大师拍了拍弗兰德的肩膀，他那平日慵懒的目光骤然变得凌厉起来。 出发！ 昂首阔步，史莱克七怪走出了住处。街道上不少魂师在道路两旁默默地看着他们，尽管在他们眼中这些孩子的魂力或许不算什么，但他们的年轻，他们敢于挑战武魂殿学院战队的勇气，无不令这些等待观战的魂师们暗暗欣赏。教皇殿就在眼前，唐三突然发现自己在踏上每一级石阶的时候脚下都无比坚定，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过一场胜利。他知道，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自己输了，定会后悔终生。阳光给教皇殿带来金色的光辉，每个人的目光都变得凝重起来。眼看着史莱克七怪一步步登上石阶，空气都变得凝重。教皇和昨日观战的宁风致三位封号斗罗都已经就座，作为奖励的三块魂骨就静静地躺在一旁的红色锦盘之中，释放着淡淡的光晕。武魂殿学院战队默默地站在那里，一股强烈而冰冷的杀气宛如利刃一般直逼史莱克七怪。在这庞大的压力下，史莱克七怪登山的步伐明显变得迟缓了几分。比赛虽然还未开始，但双方的交锋却已经开始了。 双方队员赛前准备，一刻钟后，总决赛正式开始。 双方各自归位，史莱克七怪将大师围在中央。唐三探手伸入如意百宝囊中，取出了七卷固本培元的龙之液，自己吃下一卷，剩余的递给史莱克七怪每人一片。此时吃下它，是为了在比赛中能够更长时间保持全胜状态。 小三， 放心吧，我没问题，剩余的就看你们的了。 大师率先抬起自己的右手，史莱克七怪每个人也同样抬起手，八只手叠在一起。 必胜！ 是的，必胜，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信念。 另一边，武魂殿学院战队突然听到史莱克学院这边的呐喊声，邪月不禁撇了撇嘴。 哼，必胜嘛，今天我们就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。魂力的差距是不可逾越的鸿沟，我们中哪怕是级别最低的魂师都和他们的队长差不多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凭什么获胜。教皇大人在看着，长老们也在看着，这场比赛我们不但要赢得胜利，而且还要完胜，绝不给他们任何机会。那个唐三我来处理。我们是什么？ 冠军！ 更加强烈的怒吼声从武魂殿学院战队这边响起，双方的对峙令山下遥望观战的魂师们不禁都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场比赛的胜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够看到一场精彩的团战。一刻钟的时间并不长，很快双方队员在裁判的提示下走入了广场。或许是为了和史莱克学院针锋相对，今天的武魂殿学院战队特意换了一身火红色的队服，上面以金线刺绣，材质极佳。和他们相比，史莱克学院那身史绿色并且带着无数广告商标的队服显得可笑极了，但没有人会去取笑他们。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能够进入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决赛，他们值得被尊重。 双方可以释放武魂了。 两支战队彼此对视，谁也没说一句话，但气息的剧烈碰撞却令火药味在一瞬间提升到了极限。武魂殿学院战队的七个人几乎同时发动，澎湃的魂力从他们体内瞬间爆发。站在最前面的邪月三人，每个人身上都闪烁着两黄两紫一黑五个魂环的最佳魂环配属，在他们身后的另外四人也都是两黄两紫四魂环的最佳配备，每个人的目光都显得极其执着。其中站在最后的一名男学员快速后退一步，手中多了一柄灿金色的权杖，毫无疑问他拥有的是辅助型器武魂。史莱克七怪也同时释放出自己的武魂，七个人按照顺序站立，最前面的是唐三和戴沐白，在他们身后分别站着朱竹清、马红俊和小武，最后一排是宁荣荣和奥斯卡，摆出了一个二三二的阵型。和上一场比赛截然不同，这次史莱克学院并没有在施展七位一体融合技，而是正常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。七个人全部四个魂环，教皇比比东眉头微皱，不自觉地朝着大师的方向看去。 小庚，你果然又变真了。 大师并没有看他，只是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场中情况，他的表情不再平静，对于这场比赛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。 比赛开始！ 在宣布开始的同时，红衣主教飞速后退，空出了场地。武魂殿学院战队第一个动的并不是最前面的队长邪月，而是他的妹妹胡列娜。轻移连步，胡列娜似乎只是身形一转就来到了最前方，淡红色的光芒从他身上浮现而出，他眸光轻闪，看向唐三，动作与当初对付天斗皇家学院时的玉天恒时一模一样，那独特的魅力令人忍不住就会想要向他看去。但是令胡列娜有些吃惊的是，面对他释放的魅惑，史莱克七怪却不为所动。除了唐三和小五之外，另外五人都飞快地闭上双眼，并用手指堵上了耳朵，完全隔绝了视觉和听觉。史莱克七怪的动作无疑令他的魅惑完全丧失了效果。小五突然上前一步，向着胡列娜嫣然一笑，身上的第二个魂环粉光闪烁，一双眼眸已经完全变成红色，柔骨媚兔第二魂技魅惑发动，以魅惑对魅惑，谁的精神力更强谁就会占据上风。小五和胡列娜几乎同时闷哼一声，胡列娜只是身体一晃，但小五却跌退三步，脸色一片苍白。两行鲜血顺着鼻端宛如蜿蜒的小蛇一般流淌而下，显然小五是吃亏了。论魂力和精神力，他和胡列娜之间还是有着不小差距的。小五虽然受伤了，但也打破了胡列娜的先手，脸色微变之下，胡列娜再次动了起来， 与此同时，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唐三也反手接过了奥斯卡抛来的一点粉红色光芒，大步上前直奔对方七人而去。同时，六根蓝银草从他右手处激射而出，分别缠绕在了己方另外六人的腰间。蓝银草控制已经展开。胡列娜冷冷地看着上前的唐三，身上的五个魂环极有规律地闪烁了一下，先是那黑色的第五魂环，然后是第四、第三、第二，最后是那个黄色的第一魂环。每当一个魂环波动的时候，他身上的红光就会变得强盛起来。他身后的邪月也在这时候动了。邪月的月刃是两柄通体血红宛如弦月的弯刃，他的双手分别握在月刃中央。此时随着身体的动作，他的双手舒展开来，整个人竟然又向着自己的妹妹撞了过去。在这一瞬间，两道金光同时从武魂殿学院战队那名辅助系魂师手中的权杖中射出，金光闪耀，飞快融入到邪月和胡列娜体内，红色光幕骤然显现扩散。就在邪月与胡列娜身体撞击在一起的刹那，那层红光将他们的身体包裹在了一起。与此同时，那红光也瞬间爆发开来，宛如一个光球的扩散一般，囊括了接近半个场地的面积，将史莱克七怪完全笼罩在内。而此时唐三距离他们还有13米的距离，红色光幕没有像上次那样需要时间来提升，在伙伴的辅助下，只是一瞬间光芒就增强到了最佳状态。邪月与胡列娜的武魂融合技妖魅发动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